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五集。齐家通常是早上七点半左右吃饭，然后该干活的去干活，该上学的去上学。云建威也被薅到饭桌上，本来困兮兮的，鼻子却闻到一阵香。他睁开眼，面前摆着一大碗色泽鲜香的鸡蛋肉丝面，一碗稠白的米汤，桌子中间还放着一大盘炕饼，腾腾冒着热气。云建威噌的开机，甜甜的和所有人换一声早上好，迅速拿起筷子开吃。 老荣啊，待会儿去镇上超市买一套新床单回来，再买条空调被，你就跟人说要那种细软的滑的。微微身上容易过敏，昨晚上一夜没睡好。 彭玲对丈夫说。齐峰也看到云建威身上的红疹子没说话。齐高荣问， 要买点药不？ 我先带微微去诊所问问吧。 吃完饭，彭林就带云建威去了村里的诊所。本以为一大早诊所里没人，谁知道还没走近就听里头一阵嚎。彭林牵着云建威进去瞅，只见诊所里一妇女正打骂一胖子，胖子被揍得嚎叫乱跑，没跑远又被拎回来打屁股。 叫你敢骗人，死小子，翻了天了。 妈，我错了。 诊所医生夹着团棉花坐在一旁，一脸无奈。 好了好了，赶紧让孩子把棉花咬着。 妇女气呼呼地把胖子抓着。彭玲上前打招呼。 秀啊，又训你家鹏鹏呢，别老对孩子那么凶。 吴秀见了彭玲大叹一口气。 你小的这死孩子又做了个什么事情？这两天他们学校考期末考，他竟然敢骗他爸说学校已经放假了，天天就跑到外面玩。要不是他爸看到阿峰背着书包回来，还不知道这小子连考试都没去考呢。 吴秀气不打一处来，把那哭哭啼啼的胖子拽过来。 叫你胆肥敢骗你老子，被你爸揍掉一颗牙也活该。 胖子叫杨家鹏，和齐峰在一个镇中学念书，和齐峰一般高，怕有两个齐峰那么胖，半大不小的人了，被他妈揍得屁都不敢放，泪汪汪站在一边。云建威牵着彭玲的手站在大人身后，看那胖子怂唧唧的样子，面露不屑。谁知杨家鹏看到了他，且一眼就看到他脸上鄙夷的眼神，胖子立马止住眼泪，瞪着云建威。云建威冲他做个鬼脸，把胖子气得立刻攥着拳头要过来。云建威马上抱住彭玲的手，贴着他姨的腿。 哎，又想往哪儿跑？ 吴秀把他儿子一拽，险些又要揍人。 赶紧过来，让人医生看看你的牙，回去了你爸还得教训。 胖子一被他妈吼就熄火，老老实实咬着棉花，嘴角上了点药，处理完后跟着他妈往外走。经过云建威身边的时候，胖子很凶地瞥了云建威一眼。云建威冲他一笑，露出两排白白的牙齿，他指指自己的牙，又望着胖子一摊手，示意我的牙都是好好的，你比我少一颗，丢人。胖子脸都要气绿了，愤愤被他妈拖走。医生检查过云建威的胳膊和脖子，听彭玲描述一番后只说没事，确实是孩子皮肤敏感，换床软点的床单被子，回去拿冷毛巾敷一下就好，药也没开，便让两人回去了。回去的路上，云建威问彭玲那个胖子哥哥是谁。彭玲牵着小孩走在田间路上。 他和你阿峰哥一样大，你可以叫他鹏鹏哥。 云建威心想，我才不叫他哥， 长得那么胖，看起来也不爱洗澡，嫌弃。他抓着彭林的手摇一摇， 都好凶，刚才还瞪我。 嗯，瞪你做什么？ 不知道啊。 鹏鹏不像你阿峰哥脾气好，他可是咱村里的小霸王，天不怕地不怕，就出他爸妈。不过微微也不用怕，要是他敢欺负你啊，咱肯定为你出气。 我才不怕他呢，他刚才哭得好丑，还被他妈妈打屁股。 就是，多大人了还被妈妈打屁股，有什么好怕的？ 两人一大一小牵着，你一句我一句一路聊，晃回家。中午，齐高荣骑着摩托回来，手里拎个大袋子。男人进屋来找云建威。 微微，你爸爸刚才给你打电话过来了。 云建威风一般的从房里卷出来，着急等着。齐高荣回拨电话，把手机递给云建威。云建威捧着手机放到耳边，电话很快被接起。云建威立刻喊一声：“ 爸爸！” 电话那头传来男人好听的声音：“ 宝贝，今天怎么起得这么早啊？” 云洪洲的声音很温柔，与自家儿子说话时更含宠爱意味。 彭姨做了好吃的早饭，我起来吃早饭。 哦，那看来微微已经适应农村的生活了啊。 我没有。 云建威马上开始诉说自己遭遇的苦。 身上都过敏了，彭姨还带我去看了医生。 云洪洲马上紧张起来，询问怎么回事。云建威又安慰他爸：“ 就是被子睡得不舒服，也没什么事了。齐叔叔已经去镇上给我买新的了。” 爸爸周末就来看你，给你带礼物过来。微微在那边乖不乖啊？没有和你叔叔阿姨他们闹脾气吧？ 我才没有那么不懂事。就算我心里不高兴，身上不舒服，可是我还是听你的话留下来了。 云建威叉着腰站在路边打电话。 不像你和妈妈，商量都不跟我商量就把我送到别人家里，一点都不尊重我的意愿。 云洪洲真是怕了他儿子，心虚支吾两句，赶紧让他把电话转交给彭阿姨。彭林把新买来的两套床单和被子清洗一番，挂在院子外头晒。正午时阳光正热了，院子里又通风，不一会儿布料就不滴水了。云建威趴在窗前，望着院子里一地的阳光。云建威和他爸爸打了通电话，心情又低落了。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玩玩具，现在正是放暑假的时候，原本他应该早就和爸爸妈妈出国旅游去玩了。他还想念自己的小伙伴们，想和他们一起坐在家里看电影，吃零食和水果，吹空调，想玩就玩，想睡就睡。他很想回家。傍晚，晚霞满天。齐峰骑着自行车回到家，提起车走进院门。他放好车进屋，来到云建威的房间门口，门没关。齐峰走近，看见云建威正坐在桌前一个人拼玩具模型。云建威听到声音回过头打招呼：“ 哥哥回来啦。” 齐峰点头，把书包从背上取下来，拉开拉链，取出一个宽口玻璃瓶递给云建威。云建威跳下凳子接过玻璃瓶，看见里头装着两片有些干枯的叶子。云建威不解：“ 这是什么？” 齐峰蹲下来，抬手轻轻敲了敲玻璃瓶，接着云建威就看到了那两片叶子动了一下。他一脸疑惑，把玻璃瓶抱到眼前，睁大眼睛看。 他怎么会动啊？这是虫子？ 他看见叶子的细细的腿，还有顶端很小的脑袋，就像树枝的一个节儿。云建威从没见过这种虫，好奇心被勾起。 哦， 这是什么虫子啊？ 哦，叶子虫，学名叶朽。这种虫的拟态就是树叶，是最像树叶的昆虫。 云建威摇了摇玻璃瓶，见那叶子虫又动了动。叶子虫的身体和真正的树叶没有区别，边缘甚至带点枯萎的焦黄。云建威特别喜欢新奇玩意儿，抱着玻璃瓶不撒手。 这是哪里捉来的？ 林子里有很多，喏，给你玩，晚上我再把它放回去。哎，别拿出来玩。 他有点怕小孩没轻没重把虫子捏死了。